这一年看我过往的音乐，我觉得我似乎比较豁达，当初痛得不得了的歌，现在去听去看都有另一番风景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把我这几个歌全部做了一些改编。